我宣布呢场礼将摔角到此为止。 简坦白啲嚟讲，你系预备勾等，去到咁样样，我觉得我做一个大型网站嘅意义已经消失咗。我喺度做紧乜嘢？我支持紧啲咩人？咁所以大舊嘅好意，我系一定拒绝噶，因为佢系人力嘅人嚟噶嘛，即系呢一个系，点可以将人网俾人力去屈呢？ 但系人网系人网，人力系人力噶嘛？点解可以讲到人力系属于人网咧？而家讲到好似 巨浪卷起千堆雪。 其实如果不搞政治呢，他搞回公司的投资那些应该很掂。 玉敏 为什么 说的 搞上市的话搞分拆应该赚很多。 你们跟黄杨达有什么深仇，但是你真的杀人死他，不要搞我。 我想问一个我很尊敬的人，玉敏，我想问你一样东西，如果当日社民连分裂的时候，你认为长毛没有好好勒住那些靓，而你跟他反面，为什么今天你可以做同一件事？ 如果黄杨达对你萧生不敬，用你林宇阳的标准，我是要负责去制裁他的，那这个真的我就很难接受啊，大佬，他是我什么人先？ 你说你黄毓民指挥不到他，就是这样，我指挥不到宇阳，因为宇阳虽然是我的属下，但是他随时会走的嘛，但是有些人的指挥能力是更强的，就是教主指挥的教徒嘛，对不对？爱几深怨几深。 如果他有任何證據證明邱生港是共產黨或者收共產黨錢的話，我跟你說邱生港即時退出江湖。 我曾經說過很多參與不是所有去推動佔領江環的人都是政棍，我是不會收回這句說話的。打令都未驚，我驚屌你兩句猶如探囊取物，這個就是打令。 有錢就大了，停了個網台去，是吧？你不能聽，是吧？ 我是同情你懷才不遇，你知不知道？但你不能够用你的怀才不遇，忽然间转成狂妄自大，攻击其他的人有几无人。大家说这样做的人是不是反骨？ 有些人喜欢说，哎呀，你又被人养狗咬春袋啊，成日信人信错人。 不而的而且确是咬了的。你不可以否认这个是咬了的。 至于之后的一些非短流长，我在这里向人民力量的执委会同埋支持者道歉。 阿锦，你讲两句。 其实有一个高登巴打，我要郑重向佢道歉嘅。佢叫飞影平庸之恶。有一段好长嘅时间，我唔肯bring up呢样嘢，因为我自己都衰过呢样嘢。即系而家我谂我可以讲。 在公嚟讲，所有啲网迷、萧若元嘅支持者、人网嘅拥趸，一天都光晒。希望大家高抬贵手，向大家鞠躬，唔好搞我。 星期一晚10:30， 网台大典。主持 Kelvin Wine， 夏薩特無名遲啲份 Jackie。 愛幾深怨幾深， 笑話去了未再忘。喂，幫幫手試試麥先，文總先。 OK， testing 1 2 3， testing 1 2 3。 遲啲份唔該試麥啊。 來吧，我什麼都應承，來吧，我什麼都 應承。喂，夠了夠了夠 了， 夠了，你咁鍾意唱歌呢，不如去學咗先至返嚟再唱啦。 哇，知大调流行歌曲唱歌训练班，6人1班，小组教学，每堂1.5小时，仲有私人教授。报名查询揾骆先生，6372-0933，或者 Facebook PM 同埋 email 知大调。快啲去啦，迟啲翻。 OK， 报名咯，啦啦啦啦啦。 够啦。 蓝天雪地。Thomas 阿謙夏薩特， 好，咁啊，翻嚟呢个蓝天雪地嘅节目嘅下一部分。 今日我哋系 review 我哋嚟紧开季国队嘅球队嘅实力。 系啦， 头先东岸，而家就轮到西岸啦噃， 轮到西走啦。 系啦，咁边队先？ 邊隊先啊？咁啊，今年咁啊，大家成個暑假啦，咁有可能你都會留意得到就話，有四隊球隊啦，咁啊分別打咗一啲叫國際賽，就喺亞洲度打嘅，咁啊分別中國就有呢、這個金州勇士同埋呢個洛杉磯湖人啦，就分別喺北京同埋喺上海度打啦。咁另外兩隊球隊咧，就係、是、阿里山最中意嗰句呢個流馬。 流馬 Rocket 系啦，就呢個侯斯頓火箭啦， 就喺菲律賓台灣啊， 你都有去睇嘅喎。 我好彩就去咗菲律賓嗰場睇，但系就 好唔好彩地呢就嗰場就一來 冇乜嘢睇， 即係冇乜嘢睇。咁啊 ,Rocket 很明顯就去到台灣就爆炸啦。咁而 Pisa 呢剛才講咗啦，大佬你個 precision 嗰啲全部輸晒都唔係打波嘅。 同埋你好 明顯嘅 氣到飛嘅。太耐 嘅。因為我其實就一睇我未開波我知一定係 Rocket 贏嘅。咁因為呢一落機呢 ,Rocket 即刻去練波。咁 Pisa 呢我就喺酒店呢見佢哋行嚟行去啦咁樣。我就知咦哇唔係爭啲爭咁，我就話我 Rocket 使唔使咁取呀，一嚟一落機就練波。咁一落場就知道啦，你呢隊波就好冇態嘅。咁所以我又你 最好旅行嘅啫。 打個電話提一提佢哋就最好醒神啲。 簽咗約嗰啲係咁㗎啦。 啊即係 簽約嗰啲先好，簽咗約都打兩場 都係 咁㗎。 好鬼 大約啦嘛 ,Paul George。 唔係你簽咗呢兩場約啦嘛。 咁就講 Rocket 先啦。 咁當然啦。咁火箭今年應該喺西岸嚟講呢幾一個轉變幾大。咁呢個轉變呢係對佢哋球隊呢一個 幾大。我知佢有一樣嘢轉變好大。成隊波個罰球命中率即刻急劇下滑。 應該有改善啩，大佬。 但係佢真係講得好啱，因為我其實我本來都唔想諗到，即係講呢個數字你聽。你知唔知佢原先火箭隊嗰個 center asset 嗰個叫咩？ 艾色， 艾色係啦，艾色。如果加埋嗱，而家新入嚟啊，呢個杜偉侯活兩個上年一共 miss 咗幾多個罰球？你估下？ miss 咗幾多個喎 ？miss 咗唔係中幾多個 ？miss 咗幾多個？ 一千啦， 一千就多咗好多咁就 八百，應該都冇咁多個到位喎。 係啊係啊，差唔多五百兩個係 miss 咗五百個， 咁就係 五百幾分 㗎啦。如果你話當你冇入曬啊， 入曬啊，你入七， 我俾七成六成你都好啦啩，大佬你 一百球都三百分喎。 你一係冇咗兩個人搭埋咧，冇咗五百分咧，其實到位後活。去咗 Rocket， 大家我諗成個 NBA 西岸啦，尤其是對佢嘅期望好高啊，因為個都即係諗緊點解 LA 喂咁快放佢走啊？老實講，上年當然唔係叫做話好標青表現，但係即係大家覺得，尤其是喺而家呢個即係蜀中無大將嘅情況下咧，佢哋更加應該留翻後活喂。咁就再夾過囉同阿 Kobe， 咁尤其是而家 Kobe 都唔知幾時出嚟嘅時候呢就更加應該留佢，咁留唔到咁就去 Rocket 啦。Rocket 大家就非常之有呢個期待嘅。咁但係喺 Rocket 裡面嚟講呢就一個問題嘅。頭先艾色講過啦，佢本身其實佢喺聯盟呢打防守多，佢係上年係成個 NBA rebound 好似第二嘅。 打得幾好㗎上年。 我就慢慢我成日覺得係牛油手。咁但係我睇波嘅朋友都覺得 OK， 因為以新人嚟講呢咁佢叫唔差。咁但係呢侯活喂狗佢籃板王嚟㗎嘛基本上。咁你兩個就齋搶籃板咁其他嘢邊個做呢得分，因為其實兩個都唔尤其是艾斯卡唔係一個打 offensive 嘅 center 嚟嘅。咁侯活你想靠佢打 offensive 真係一場一場㗎啫嘛。 哦我有樣嘢想問一下先，佢菲律賓嗰場波呢佢兩人同場嘅機會多唔多呢？ 冇係因為其實艾色係傷咗嘅。 艾色傷咗。因為呢我之前睇過一啲報道呢就講即係喺菲律賓賽之前嘅就話究竟即係艾色本來正選㗎嘛。咁你後會走到埋嚟佢會唔會要坐籃板呢，第一話會唔會試下擺個雙塔陣出嚟呢，我對呢樣嘢反而即係我唔係有邊個立場，但我對呢個問題有啲期待嘅。你個答案。 擺雙塔陣呢個固然啦。梗㗎啦，即係如果佢好返之後，但係你話個化學作用去到邊呢，即係有期待囉，期待究竟係點樣囉。 Rocket 自己呢就唔想用雙塔呢個形式啊，拱佢兩個出去嘅，其實係 因為個問題係你有兵唔用又好似。 但係艾色其實一早今年佢知道侯活過嚟咧，就已經嗌走㗎啦。 係咯，佢嗌佢走 了，嗌走啦。咁 Rocket 亦都但係好決絕，即刻話我唔會俾你走嘅。一早諗定咧，就算侯活嚟咧，佢都唔會放佢走。咁因為其實佢以新人嚟講，呢、這個 center 我諗拎出去都好多人爭。 係 係啦，咁夾唔夾到呢，佢喺 precision 之嗰陣時打過一場，咁老實講個化學作用你唔會睇到啦。咁但係喺Rocket 本身呢，佢係打即係其實擅長係打一啲小球戰術㗎，佢唔係打好強嘅內線㗎嘛。 去年係咁。 係啦係啦，咁其實呢多咗後活，究竟嗰個化學作用係點呢，你知你後活喺中間就塞住晒成條路嘅，夏真就有波踩埋去，或者係就算其實幾個球員阿 Bravery 啊林書豪都係幾興鏟攬嘅球員，咁後活喺裏面究竟點樣做呢，咁呢個都係嚟緊我覺得係睇 Rocket 一個好大嘅問題嘅。 但係今次即係今年啦，咁後活咁樣啊，上年過咗 一個唔愉快嘅湖人球，即係個球季啦。咁我覺得今年呢就一定要係洗心革面，因為要證明返自己一個嘅中鋒位置。咁你諗下啦，其實我又覺得即係中國人就講風水㗎嘛。咁其實留意一下呢，後先輪火箭呢成名呢就一定有個中鋒㗎嘛。你諗下啦，之前又有黑劍啦， 係 啦，之前黑劍啦，跟住就到阿姚明啦，咁於是呢而家嚟到阿侯活啦。咁有可能呢隊球隊呢就真係佢哋打法呢就真係要搵一個正中鋒，因為依家 NBA 其實你話要搵一個正中鋒呢就真係都幾困難。 喂，Hubert囉。 咁、因為都幾難嘅，咁但係就我覺得侯活嘅加盟其實會係一件好事先啦。 我就睇一樣嘢，嗱呢樣嘢呢講出嚟呢好似搞嘅咁樣，但我覺得好實際喎。侯活以往喺另外其他球隊呢，咁啲球隊就好興用犯規戰術嚟對付佢嘛，因為明知佢罰球唔得嘛。咁但係而家佢同時有兩個要你去犯規對付佢嘅人，咁你有冇咁多人去犯佢規？你明白我意思啊？ 即係分散咗個注意力。 唔係啊，佢係要需要敵對，即係佢嘅對手係需要多咗 quota 去，即係夠唔夠？夠唔夠？係啦係啦， 分散。 係啦，咁倒翻轉頭就係話，喂，假設我啲球員已經好多過犯前身嘅時候，你艾色或者係侯活再強行進攻嘅時候，係難啲，係難啲再用犯規戰術去對付佢嘅喎。變相會唔會佢咁樣令到佢個？得分容易咗咧， 咁樣係咪即係代表話用自己嘅缺點 變成優點？ 變成優點 係啦， 哇咁強啊！ 將個缺點推到最盡，變成優點， 咁即係你諗得到咯。 我啱啱咁樣諗啫， 我淨係覺得佢兩個炒埋一碟啫。 咁但係我覺得其實佢哋嘅打法咧，如果我係佢哋啊，即係我係教練，我唔會轉個打法，因為之前咧Rocket 嘅外圍好強勁，佢係三分波，係啊，三分波好強勁嘅。有侯活咧，其實佢最理想就係同你拉散裡面，即係擁啲人喺佢籃底啊，等個外圍更加多空位俾佢射。咁啊，老實講，即係你老實講，你唔係要顧住侯活嘅感受，你要做啲咁工兵型嘅嘢咧。佢我覺得佢應該做得到。 咁嗱呢個咧，我有少少保留啦。我覺得佢絕對係有能力做得到，但係佢想唔想做？ 係咯， 當年佢喺魔術其實就係做呢樣嘢，亦都打得入總決賽嘅，即係四出面擺四支炮啊，咩屠告佬啊， 仲 幾？呢、這個㗎，係啦，放射，好啦，JJ Redick 啊，咁嗰啲咧，好啦，但係問題係佢唔甘心做呢個角色，所以佢先要走啫嘛。其實如果以佢為主嘅，即係個戰術以佢為主咧，其實佢得到過㗎啦。但係佢要嘅係進攻數據嘅，佢自己追求嘅係，即係佢想做主力進攻手啊。咁所以我對呢樣嘢係有保留，即係喺佢嘅個人意願度咧，牌就咁擺啦，佢肯唔肯做另一件事啦。 嗱喺上個禮拜四咁樣咧，嗰場 NBA 熱身賽咧，咁樣就夏登同埋後會咧就分別就正選咁樣出場啦嚇，咁樣佢哋兩個都有傷翻嚟喎。咁後會咧就攞咗15分啦，16個籃板喎、即係其實咧呢、這個傷咧真係唔少嘢嚟嘅。咁樣咧夏登咧就22分啦，同埋11次助攻嘅。咁後備上陣嘅林書豪點咧？後備上陣嘅林書豪咧就有11分啦，同埋6次嘅助攻。其實如果係咁嘅話，個數據真係唔弱。 睇定啲先啦，開咗呢之後，我覺得有 啲熱身賽可能係 上頭球迷即係比較關注啲。當然亞洲球迷梗係講個林書豪，即係我但係就有擔心過嘅，因為其實咧佢上年嚟咗個Biffery 咧，其實真係膽正命平就呢啲啊，個價錢平咗10倍，但係咧。佢俾隊波啊，帶落去嘅 energy 啦，得分能力、防守咧，其實我覺得係唔會比林書豪差嘅。 咁、因為其實過咗個台北嗰個比賽之後咧，咁其實阿 Kevin McHale 之後都同啲記者講翻，其實嚟緊開季咧，初段時間咧都會俾林書豪係打第六人嘅角色，佢唔會打正選嘅。咁相信佢用一個後備力量咧，林書豪會發揮得更加好咯。 我都覺得係嘅，即係林書豪，如果因為始終我覺得佢同夏登同場咧，個化學作用比較少嘅。咁如果喺夏登休息嘅時候，相對上就由佢主導個球賽咧，咁佢作為第六人咁樣走出嚟咧，佢可能個發揮會更佳添。 係啦，咁德州咁有三隊球隊噶，咁我哋花咗好多時間都講呢個後斯頓火箭啦。咁講下先，咁上年嘅總決賽。真係輸到最嬲尾一分鐘嘅啫，只不過就即係講 爆咗個地板㗎啦。 即係佢其實已經掂到個杯耳㗎啦，第六場即係 Game Six 應該可以贏，但係 其實嗱老實嘅，所以點解就話我哋即係講緊啦，上年總冠軍熱火點解冇霸氣咧？因為佢打贏咗馬刺，但係佢係要出九牛二虎之力。咁同埋馬刺輸咗，但係冇人揶揄過佢。 同埋論發揮，我覺得馬刺係一啲都唔輸先。 冇，完全冇，仍然全係值得讚賞啊！呢個輸咗嘅。 即係比較對打低個對手。咁啊，估唔到上年真係馬刺，即係講緊年紀大，以為機器壞，咁啊，但係一路殺到入去。咁啊， 佢印證咗勞工處嗰個廣告，即係年齡唔係問題。 係啊，咁啊，即係講真嘅。你諗下最記得啊，上年 Game One 啦，咁啊，你諗下啊 Tony Parker 啦，哇，用盡24秒，咁啊，連 LeBron James 伸曬隻手都即係搞唔掂佢，咁啊，雖然輸咗，咁好老實嘅，最後尾都係，咁啊，但係今年咁嚟個新球季㗎啦，就話唔好記得以前嘅嘢，咁啊，今年咁啊，睇下啦，人腳基本上係大變化就冇嘅，咁啊，仍然靠翻咗三個喺度。咁啊，再 但係咁佢嚟緊反而係好睇佢上年即係兩個新人 李安納 起咗，李安納好緊要。 Green 即係佢喺呢兩即係講球隊之後點樣飆咧，咁都靠呢兩個球員仔發唔發到 光。咁其實咧，今年咧就我相信真係終極嘅機會㗎啦，對馬刺嚟講。 阿丹騰最後一年㗎， 係啊， 麥扎諾比利其實真係夠皮㗎啦，佢話自己 都話今年最後一年。 係啊，佢夠皮。 咁啊，阿柏加咁啊，真係啦，冇唞過，因為佢暑假嘅時候咧。 得喎，去法國 咁啊，當然啦，咁啊，真係叫做全勤啦，咁啊，法國咁啊，贏咗今年嘅歐洲錦標賽啦，咁啊，成為呢個總職入咗圍噶啦，咁啊，下年可以打呢個世即係籃球世界 盃， 係啦，咁啊，贊到俾你，咁啊，你見到佢上年即係打緊總決賽嘅時候，個發揮就好飄忽嘅。 其實 Season 都即係我覺得佢嗰個角色慢慢開始退落嚟㗎啦。 佢自己都有講過話，其實佢自己對籃球嘅熱誠開始減退。 係啊， 咁呢樣嘢，我覺得對於一個籃球員嚟講咧，即係唔係講緊身體嘅機能啊，係個心態上。 因為敦騰同佢係隊中最老嗰兩個嚟啦，37、36，咁佢相對地反而我覺得阿敦騰仲，我覺得仲有啲火。 而家有啦，個地板都幾乎俾佢拍爆啦，舊年。 佢就真係真係比你係咁，除咗個身體上面嘅 physically 啊，即係可能已經個狀態未必已經咁 fit， 咁個心態上的而且確都有轉變。 係啦，咁啊，但係馬刺咁啊，今年有冇機會咧？咁啊，我覺得上年係最有機會嘅。咁但係就今年咧，即係有成個球季又要再捱過啦。咁你諗下，82場常規賽，跟住要打埋個季後賽，入埋總決賽，咁啊超過100場嘅比賽，咁啊可唔可以成班人再可以攜心協力啦？咁我覺得要睇下啦，普高域治教練今年 我覺得我對阿普高域治嘅信心有，佢唔需佢唔會拱隊波咧要打去NBA 要 season 攞第一嘅，佢會入到 playoff OK 嘅啦，跟住又變咗另一隊波。 係啦，咁其實好得意嘅，佢你諗下啦，幾年前嘅馬刺咁啊試過啦，俾係試過第一種子嘅，不過俾嗰陣時灰熊淘汰咗嘅。 係啊 係啊，咁乜嘢都試過曬啦。咁啊，我希望啦，今年咁其實老實嘅，我今年如果你以西岸嚟講咧，我唔係咁睇好佢嘅，因為點解咧？咁啊，依家想講啦，梗係金州勇士啦， 係先？大家先， 我開廁所先啊，都我開廁所先，我開大添啊！ 即係點解咧？咁啊，講馬刺，咁啊，上年喺第二 round 嘅時候就以4-2嘅成績淘汰你金州勇士啦。咁啊，頭先你講話賺到比利，咁我好記得嘅 Game One 原本係好地地嘅贏到啊，估唔到。我場波個個就係冇睇到讚好俾你，因為我場波佢即係出手七次，淨係入一球就係我球嘅啫。咁啊，即係對佢信心好好。咁嗱，於是者講翻我最認識啊，我最即係我最中意嘅金州勇士先啦。上年有目共睹，冇人估得到佢隔咗咁多年，即係上年已經講緊係話，哇，隔咗五年嘅季後賽翻嚟啦。啊，第一 round 咁啊可以贏到丹麥咁快啦。咁啊贏咗你唔緊要，連你最 top 我都要埋你嘅。咁啊，伊古達拉。 嗯， 系啦，咁又能真系识英雄整英雄啊，劲喎，咁啊系，咁啊有 AI 喺度咧，我觉得咧，一定系防守打得好好啊。咁其实我哋本身咧已经系好强噶啦，即系如果以一个攞篮板嘅，嗱 ，David Lee 可以攞篮板啦，跟住 波格特啦， 系啦，波格啦，波格嗱叫正正式式啦，因为佢自从佢 重创过之后， 系啦，重创过之后咧，咁佢应该前途就大好，我觉得系。咁同埋有时候咧，啲球员咧伤咗一排，咁你开始又要喂。要攞份大合約嘅話咧，就一定要打翻好成績啦。咁我覺得佢應該得嘅。咁啊，阿 K Thompson 啦，咁啊今年叫第三年生啦。咁啊要簽大合約，咁啊一定又要打得好波俾你睇。咁啊上年新秀完全唔覺得佢係一個新秀，因為佢有時候一個表現欲幾強嘅，就阿 Harrison Barnes。咁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咁啊講緊已經講咁多人，我即係大家都識嘅。咁啊不得不提呢個領袖啦。咁啊 Stan Curry。咁啊今年。佢上年已經創造咗一個 NBA 單季最多三分嘅紀錄㗎啦。 同埋原來佢嗰270幾球裏面咧，有超過100球，一零幾係冇助攻嘅三分嚟，即係佢 自己 搞掂 上去，冇錯。 即係呢樣嘢係幾，而佢嘅命中率咁高喎。咁係幾得人驚嘅。 咁啊，你又估唔到囉，佢連細佬今年都另一個 Curry 都走埋嚟幫手喎。 即係大辣小辣。 係啦，咁啊，以前 NBA 呢就試過兩兄弟咁啊效力個 NBA 啦，但係就未試過同一隊嘅。咁啊，今次係首次啦，今次就。 大咖喱同小咖喱一齊。 係啦，咁啊，大家鬥食咖喱，睇下邊個辣啦，咁就。咁啊，又要咁講返啦。 咖喱都得嘅。 咁啊，其實上年咁又要講返，即係覺得啊 Mark Jackson 又搞得非常之好啊。 梗係啦，呢個前流馬球員必屬佳品啦。 咁我哋不嬲都。即基本上流馬同勇士係好有關係嘅，即係以前 Chris Mullin 打得好，係啦 ，Chris Mullin 打得好又過咗去流馬。咁 anyway 唔緊要，咁啊勇士，我覺得今年前 有機會更進一步， 前四走唔甩㗎啦。咁啊， 前四走唔甩，一定走唔甩。 係啦，走唔甩㗎啦。即係有能啦，今年啦，我件嘅超人制服又走出嚟啦，件睡衣又係啊，係、 yeah. 啊，我件睡衣幫到手啦。 好期待，好期待阿、Thomas 你都著翻件嚟。 得唔得啊？件我有我件我哋踩單車就得嘅， 巔峯啊。 啊，唔係啊，著嚟打波幾型啊，人有你冇啊嘛， 哦咁啊， 有你有人冇啊嘛， 咁啊，咁啊，睇下有冇人著出街啦，呢件就因為都幾貼身嘅。 你香港區代表喎、 哦，係咁啊， 仲要問邊個著出街？ 係啊， 其實可以買大一個馬。 我在心中噶嘛，唔使成日孭住啲嘢喺身噶嘛。 啊，咁呢個當然啦，其實可以買大一個馬嚟去著㗎，咁你咪冇咁貼身咯，有冇諗過㗎？ 咁、啊， 一冇咁貼身就好核突㗎啦，件你一定要貼， 呢啲係要收肌肉㗎嘛， 貼到最爆 係 啦， 即係增加塊肉。 如果你有個肚腩貼嘅話，咪突曬出嚟又。 咁啊， 我就想睇下石 Q 撩著嗰件衫， 哇勁啊！好在就係啊，咁啊， 人咁款 係啦， 突翻個肚臍出嚟， 即係個金橋出咗嚟，okay, 金門橋出咗嚟。 係啦，咁啊，依家火箭、馬刺、金州勇士，咁我覺得今年即係四強裏邊呢三隊應該冇問題嘅。咁啊，上咁啊，要講下咁啊，洛杉磯先啦。咁啊，幾坎坷下嘅。其實 洛杉磯就一隊起就一隊跌嘅玩 係。係啦，咁啊， 風水輪流轉啊。 講好嗰隊先。咁 講好嗰隊先啦，講好嗰隊。 即快艇。咁啊，今年就換咗教練，咁啊換咗 Doc Rivers 過嚟啦。咁球隊其實咧大變動就唔係太大嘅。咁依家咧，咁上年啦，其實快艇隊打嘅波咧就真係幾華麗嘅，咁記得大即係上年基本上咧全季嘅 top ten highlights 咧，佢哋啲Alley-oop咧都佔得頭三嘅。 同埋嗰啲 highlight 咧，好似其實全部都差唔多咁樣。 係啊，基本上就表演賽咁樣，即係上年就冠名佢哋叫 Lob City 啦，咁啊係全個聯盟裏面咧就最多呢、這個玩呢、這個叫做 Alley-oop 嘅。咁啊，但係今年咧Blake Griffin 咧就話我哋今年咧就實際啲啦，因為咧。點解呢？咁啊，上年第一 round 咁啊，對住灰熊咁啊，原來咧佢嗰啲波咧就好睇唔好食嘅，係啦。咁啊， 佢喺 season 就係哇打到 識飛嘅， 識飛嘅。 係啦， 去到 playoff 就見真章啦。我又話係 咁樣咧，就揾翻阿 Doc Rivers 啦。咁啊 ，Doc Rivers 翻嚟而家啦，就效力翻。咁其他人其實啊 ，DeAndre Jordan 啊 ，Griffin 啊 ，CP3 啊，咁全部啲人都響曬。 人腳方面其實好似冇乜特別 大變動。 咁啊，多咗啊 JJ Redick 啦。咁啊， 即係 JJ Redick 以前都係做唔好第六人，我覺得即係第即係可能係可能佢出嚟十零分鐘咁，你 幾支炮 嚇三分波中幾球就最好啦，唔中咁咪翻去啦咁嗰只咯。 因為我覺得 Doc Rivers 佢嘅即係啦，佢嘅。即係教導底下咧，咁球隊可能嘅作風會改變咗啦， 沉實咗咯。我睇咗一場佢就 係啦，即係會沉實咗啦。咁啊，唔好玩咁多花巧嘢啦，贏嗰場波先講。咁啊，累積個成績多多咗幾場，咁啊，希望守住嘅第一 round 個即係個總之排名。咁啊，應該四強應該有佢份嘅。咁啊，另一隊又係洛杉磯 呢隊真係慘咯。 係啦， 可唔可以播個悲情音樂先？ 但係我睇個陣容真係。都唔知佢想點嗱，頭先咪講過啦，我係即係世界和平啊，自西平又放走咗， 活又放走咗， 放走咗 ，Kobe 又跛咗，到今時今日都未知其實幾時出翻嚟嘅。 拿樹就幾乎要推埋輪椅出嚟㗎啦，老豆。 拿樹老實講，你即係你我唔會相信佢係打到全季，因為你又季頭唔好俾佢打，季中先叫佢拱出嚟啦，唔係啊，我包佢一定傷嘅，尤其是你根本個球隊裏面咧已經冇咗重心啊。即係除非佢哇，你成隊好平均，你話 披薩咁樣，你話幾勁係咪先？ 係啊，嗱 咁咁話好地地，但係好明顯佢就係低你頭先對波兩三班，佢全部啲球員咧，即係俾我講啊，二線、三線球員嚟嘅。咁你想佢對波可以變成點咧？咁又係我睇翻啲球評家喂，下年 L A 其實有啲咩寄望？都係 Kobe 幾月出嚟啊？對波就有救。 佢哋都係盼望 Kobe 出嚟可以入翻個季後賽度嘅啫，應該係。 我谂佢哋可能系以咁嘅阵容，老想入 playoff 系唯一一个目标嚟，冇啦，已经系。 我都有个悬念嘅，就系呢个叫做谷底反弹啦，定系低处未算低咯。 哇，咁佢要摆好多氧气樽，佢哋先顶得。 冇惨就系、是，你有 Kobe 喺度，老实讲，佢又唔会去到谷底吓。 但最惨，你唔知佢几时出嚟喎，而家。 但係 聽講其實咧，其實咧，我諗最遲咧，佢一定喺年尾就好似話要出翻嚟。 即係 All-Star 之前， 即係點都打埋大半季。 係啦，就希望佢喺年尾出翻嚟嚇。咁老實講，你如果 All-Star 出到嚟有翻半季，佢即係叫做操翻 fit 啲咧， 即 係 放過第八名咯。因為講真，你咁樣捱到入第八名，哇！西岸咁強，啲球隊咁平均，你都係死緊。 因為老實講，佢遲啲出嚟咧，你老實講，你先前可能打廿場。我諗佢自己都真係諗唔到會有幾多場係贏到波啊！佢遲啲出嚟咧就更加危險。究竟佢出嚟嘅時候，可能已經哇搏埋條老命都入唔到 playoff 都唔定嘅。 因為其實講緊嘅即係話有高比嘅湖人隊先有呢個競爭心，即係或者競爭嘅本錢。但係一冇咗 Kobe 咧，呢一隊叫咩湖人隊呢？我真係覺真係懷疑緊啦。咁啊，因為即係噶一個35歲嘅人，咁啊受過一次咁樣嘅傷啦。究竟佢翻出嚟嘅時候，究竟係佢要個名啊，定係想繼續要成績咧？咁嗱，其實高比拜仁咧仲爭700多分到咧，就破咗米高佐東職業生涯向 NBA 嘅記錄噶啦，即係全個 total score 嘅記錄噶啦。咁啊，應該一定可以 即正常地，佢係有出嚟打就過硬嘅。 係啦，就應該過緊噶啦。咁但係往後嘅日子咧，湖人隊咁啊，高比拜仁仲可唔可以帶領到佢球隊攞到？即係叫總冠軍，唔好講啦，唔好講總冠軍。我而家覺得佢能夠帶領球隊每一年入翻呢個季後賽咧，其實都有少少困難。 三隻字，公務員等退休。 哇！你真係多咗咁多啊！真係 三個字，好多個字喎、 啊。你而家局長嗰啲係咁樣噶嘛？三隻字咁。 一男講四個啫， 一男子啊嘛。 係啦，咁啊，咁啊，睇下高比破完個紀錄，仲有冇嘢想要咯？ 係啦，咁啊， 基本上係真係等退休啊！即係而家以現在咁嘅情況嚟講，你話今年要有好好嘅成績，譬如話打到呢、這個季後賽好高嘅名次咁樣，我覺得就難。 但令人有樣嘢費解嘅， 總之咗有機會搏。 有樣嘢令人費解嘅就係、是、其實湖人如果要使錢係有得使咁，有本錢使啊嘛。但係你又唔見佢喺轉會市場度又話有好大嘅動作咯。 我諗佢自己盤算緊啲嘢，或者 其實好似我有啲唔明，好似佢同波士頓一樣啫嘛。喂，你嗰陣時顯含含簽三個球星翻嚟啊，咁又掉鬼咁多錢，一下子好似收曬又一個先都唔拎出嚟，變咗即係全聯盟最 進退喎，佢哋兩。 不過就講翻就你話嗱，湖人隊今年最大轉變，咁啊後就走咗啦，咁啊 佢換咗個卡文， 係啦，換咗 Chris Carmen 一個德國人啦，跟住你阿 John Farmer 翻嚟啦，唔係理想嘅，我覺得成日都係 絕對唔理想， 佢只能夠為咗生存嘅啫，即係為咗球隊有個名嘅啫，咁但係就話真係冇咗高比拜仁嘅湖人隊就係另一隊球隊嚟㗎啦，咁啊講得太多啦，湖人隊咁我覺得預測佢哋都係響呢個下游地掙扎啦， 我買佢入唔到 playoff 啊， 係。 咁快買定？ 我啊覺得佢又係好似上次咁樣咯，爭第七、第八咯，譬如我即係頂盡。 係啦，咁啊上年你都估唔到，諗住佢係第八噶嘛？啊，誰得知最嬲尾嗰陣時又俾佢第七咁啊！ 死得仲快， 死得仲快，四場，仲要每一場去到第三節，基本上第四節已經拿手。係 啊，玩完啦已經。 係啦，咁啊洛杉磯咁啊呢兩隊咁啊應該一隊上就一隊落噶啦，咁啊一隊。雷霆咁啊，雷霆又系有傷患影響啦。 雷霆又系人腳上唔好大變動， 係冇變動咁滯。 但係我覺得雷霆嗱，我一路成日我都批評呢一隊球隊嘅。如果佢唔放走韋斯布克咧，呢一隊波係去唔到下一個檔次。 你放心啦，佢基本上就唔係你話放唔放佢，根本就冇機會踏入個球場，因為基本上咧，你第一 round 嘅時候咧，佢係受咗傷啊嘛。咁你諗下受咗傷之後咧，就即刻因為佢第一 round 係對後先火箭噶嘛。係。咁啊，一冇咗佢之後咧，就即刻後。 頭先去偷到雞嘅。咁啊，嗱，依家咧佢開季咧，正式嚟講咧，佢應該頭六個星期咧都應該仲係養傷緊嘅。 上一次練習佢有落個場，咁但係應該冇咁快。 冇咁快㗎啦。 但我意思係話要 trade 走佢，因為韋斯波一個球風你見到佢唔會變㗎啦。咁但係佢唔變嘅話咧，同我覺得同安東尼嗰樣嘢有少少同出一次嘅。不過佢唔係大佬，佢係二佬，即係你有埋韋斯波克，你個攻擊火力好強，咁我咪俾你殺到入東岸決西岸決賽咯。咁但係你要攞總冠軍，你咁樣打係唔會攞到嘅。即係 好簡單講句啦，其實佢可唔可以又好似上一季咁樣自己帶個波由後場帶到去前場嗰種，跟住自己賴埋上去嗰啲咧，即係咁獨獨咁樣咧？ 唔係咁，佢中意入幾球咁，但係長遠嚟講個命中率係低噶嘛。 睇下個教練點樣同佢講咯。譬如話個教練真係想變嘅時候，真係要同佢講話，喂你咁樣唔得嘅。 我正想講，我同意夏薩提講，我其實反而咧，你話要吹阿 Westbrook， 我不如話我換個教練好。 你換個馬得住佢嘅教練，因為你舊年唔難揾到一個鏡頭咧，就係、是。佢喺側邊人嗌住韋斯波，你點 即係嗌，即係有隻馬， 你頂馬騮咁啊！ 有隻馬你立唔住嗰條疆城，咁佢會繼續去啊嘛？個問題係， 即 係個人嘅問題啦。 大家估係換走隻馬定換個騎士啊？ 如果你換走隻馬，係咪可以又夾到翻隊波先？首先一樣嘢，如果既然係你唔知未知之數嘅時候，又冇新人入到嚟可以代替佢個位嘅時候，即係你諗 騎士啊， 都不如換個騎士睇下，喂。個騎師可唔可以做到嗰樣嘢啊？ 都係嘅，我認同嘅，即係我認同呢個 point 就係話，如果你解決到呢個問題咧，雷霆絕對有條件去另一個檔次咯。嗯、 但係就話因為你諗下上年冇咗 Westbrook 咧，咁啊你睇到佢嘅比賽，即係單天冇至尊啦，咁啊 Kevin Durant 啦，咁原來 Kevin Durant 咧，即係個心理質素咧都仲係爭啲，因為有長波嘅關鍵時刻咧，佢射啲三分咧，唔係射三分，射呢個罰球咧，個命中率都唔可以百分百。 唔係，好明顯咧，佢冇咗 Westbrook 喺度咧，佢好似 負擔太重啦。 佢冇咗信心喺度咁樣啊！我想其實打法一樣啊，都係揦個波，有即係自己揾到空檔啊去射波。其實打法完全一樣嘅，但係唔知點解你硬係就覺得佢冇咗個信心喺度，命中率低咗啦，三分又即係諗住應該入嘅，以前有啲更難入嘅佢入到，但係都入唔到。咁我覺得佢呢隊波你話喂，我覺得唔會換嘅，因為呢個深敲一個鐵三角啦，其實都叫做佢啦，阿 Durant 啦，而家其實加埋伊巴卡深敲，其實嗰陣時點解阿哈登走嘅時候咧，其實佢都有一個咁嘅想法，就係嗰陣時好似話伊巴卡同阿哈登唔係好啱咁咧就會咁啊順便就送走咗阿哈登啦。咁嗱，伊巴卡咧，而且一個喺個內線，咁佢的而且亦都需要一個咁嘅球員。 係， 但我覺得伊巴卡仲未到位咯。其實如果伊巴卡嘅技術層面啊，或者係喺個表現好啲咧，我想講咁嗰隊波可以再提升半個檔次。咁但係我覺得佢未到啊，未到嗰級咯。咁其餘嘅後備其實你話個後備力量得唔得咧？咁我其實我唔好明佢點解又放走咗阿 Martin。阿 K 媽，咁本來我話就嗰陣時又放咗阿哈登走咗，就換咗阿 K 媽翻嚟，多支炮嘅叫做，咁但係而家又放埋， 但 係 阿 Martin 你留意到咧，佢打季後賽嘅心理質素咧係冇咁好嘅，咁啊嗱唔使你講啦，咁阿哈登咁啊上年自己去咗後斯頓火箭，佢真係帶領後斯頓火箭倒窩箱，即係唔係倒窩箱，對翻你個對翻你個雷霆嘅時候打第一 round 嘅時候。 好勁。 好勁，因為佢想證明自己我係走得啱，因為佢永遠唔想做呢、這個唔好話第六人啦，做第六、第七人。 係啊係啊，咁啊，做大佬 係啦，做大佬咁啊，真係啦，自己啲胡鬚咁啊，真係延續咗另一隊球隊咁啊，後斯頓火箭啦。咁啊，雷霆咁啊，就算你講到幾差都好，咁啊，始終有阿 KD 喺度，咁啊，唔係太差嘅。 攬船咯，其實我根本就唔係個攬船，點樣 都唔上下嘅。基本上係雷霆嘅保證。 係啦， 冇錯。 咁啊，你頭先講緊啦，阿 Perkins 啦，伊巴卡啦，咁啊，再加埋小魯沙啦，即係其實。有啲人腳冇乜點大變動嘅，咁啊又係健健康康嘅話咧，應該補到季後賽先 即係如果譬如 季後賽就未擔心過， 係啦個教練。 只不過我覺得佢應該阿 Westbrook 未翻嚟之前咧，教練係應該去揾到個方法。喂，究竟佢唔喺度，咁應該點打咯 ？Rada 定喂，而家我諗係喺度等，等到佢出嚟就 OK 噶啦。咁樣揾要揾翻個方法咯，佢哋係。 OK， 咁啊，雷霆。咁啊呢個係啦，咁 啊另一隊好實而不華嘅球隊咧，我都覺得值得講嘅就係曼菲斯啊 ，Memphis 啊，灰熊， 冇錯冇錯， 真係好實啊呢隊波，我都 係啊呢隊波真係 防守硬正。 佢哋舊年就最慘咧，就係去到季後賽嘅時候咧，就真係分工太清晰， 即係分工太清晰，原來變成咗一個嘅。 但係你估唔到喎，係40係嘛？個淘汰俾呢個馬刺淘汰嘅喎，灰熊係。 因為佢太明顯啦，佢個內線咧就一個攻一個守咧，係人哋已經完全捉曬你路啊！咁但係呢樣嘢嗱，格實格啦，佢對住係咪對快艇？我記得第一話，佢對快艇嘅時候咧，呢樣嘢發揮得好好啊！咁但係對住馬刺咧，誒唔好意思，大家同路人， 熄曬火， 大家都係 輸俾個教練，輸俾馬刺個教練。 我覺得係同路人就。但是人家是高你一个档次咯，咁就变咗真係睇住嚟食啦。 马刺嗰个组织能力又高，即係犯数大咯，即係如果你要防佢唔係咁容易咯。 係冇错。 同呢、這个唔同之前嘅咩雷霆啊嗰啲系唔系都系得嗰两三支炮啊，喂我 mark 实嗰两三支炮已经搞掂晒你几个板斧㗎喎、啊、咁就搞掂晒你哋进攻。而家你对上次对嗰对系马刺呢，佢个个都系个实力好平均。而佢哋嘅 你就變咗難捉啦，係啦， 變咗難捉咯個路，即係變化太多。 因為佢麥克加索同蘭道夫咧，就一攻一守咧，就太明顯啦。咁如果佢哋能夠喺呢樣嘢上面改變一下，即係做翻啲平均啲嘅即係分工咧，咁會好啲咯。如果唔係嘅話，就可能個成績都係同舊年差唔多。因為呢隊波本身唔差嘅，咁但係你要去到再變成一個更強嘅球隊嘅話，佢哋要解決呢個問題。 即係要調節一下佢哋，究竟佢哋個 Mike Miller 過嚟幫唔幫到手啊？系热火， 其实佢真系翻嚟， 系嘛？即系翻翻嚟嘅，帮帮手， 冇咁多受伤啦。因为其实佢三分真系几稳定嘅， 系啊，即系佢多咗支。 咁但系佢射完两球之后就，哎呀，唔好意思，我要出去透透。 唔系，但 系 佢打热火嗰阵时候，佢可能激励到啲队友，可能会。即係打得到高一啲咯， 睇下教練啦。我覺得睇下教練點樣，因為最主要個核心唔會係麥米拉，都仍然係阿蘭道夫同阿麥克加素嘅配搭。 所以我覺得佢哋唔會差 payoff， 我亦都我肯定 都唔差嘅，應該入到。 但你話好大好大作為，我又真係睇唔到。睇唔到，暫時睇唔到。 或者咁講，睇下佢哋會唔會有啲蜕變咧？因為始終對波唔係話老將嗰啲嚟嘅。咁你睇下會唔會啲？因為麥克加素 係 麥克加素係一路上升緊嘅，佢呢幾年嘅表現，阿蘭道夫都係。咁即係你好似 Paul George 咁，第一季啊唔錯，第二季咦有啲眉目喎，第三季突然間彈咗出嚟，咁佢哋會唔會呢？如果會嘅話，就成件事就唔同講法啦，咁樣囉。 嗯哼，咁我想講一隊球隊啦，咁上年斷咗籃入唔到季後賽，咁前一年嘅 好彩仲有得剪頭髮啦。 系咪？剪咪剃须， 剃须唔系剪头发，剃须。 咁但系我又咁讲啦，如果上年个球季咧加多五场嘅话咧，我好肯定呢队球队系可以入到季后赛嘅。讲紧就系达拉斯小牛队。咁啊， 临尾都有发力嘅，真系 谂。系啦，系啦，即系我觉得系嘅。系咁冇办法啦。咁啊，即系讲真先。咁啊，小牛队，我觉得佢两年前赢呢个总冠军嘅时候咧，系令到我系最开心，因为 我都系， 因为我至今系 keep 得最多佢冠军啊啲帽啊外套啊 T-shirt 嘅，因为嗰时你感觉到系对 teamwork 嚟嘅。 佢同埋佢用 teamwork 去击败咗热火嘅个人主义。 咁啊，真係啦，主力球員經呢個路易斯基仍然都喺度啦。咁啊，今年加入咗兩個球員，咁啊加入咗呢、這個來自法國嘅卡特朗啦，跟住同埋阿 Monte Ellis 啦。咁啊，阿 OJ Mayo 同埋阿 Collinson 就走咗㗎啦，已經係。咁啊，我覺得呢隊球隊係我希望俾機會佢，或者係佢哋俾翻機會啲球迷，因為佢哋嘅班主啊，阿 Mark Cuban 就應承諾咗啲球員。即係承諾咗啲球迷啊，咁佢就話我上年真係失咗手，今年係唔會再失望㗎啦。咁我覺得佢呢隊球隊呢， 即係一定入到 payoff。 係啦，咁又要填返個表㗎啦，係啦，覺得佢哋應該係會 mark 返低嘅。所以今年呢，如無意外啦，德州呢三雄呢都會佔咗呢個季後賽席位。 我唔知呢，即係我覺得佢就算入到呢，就真係都爭第七、第八嗰啲嘅。 絕對會係㗎，但係我會覺得有時候呢，以前我記得有個球員講過，一入到個季後賽嘅話咧，我就係由00開始嘅。 00開始， 係啦，因為你永遠未知數噶嘛。即係講真，你估都估唔到，我第一 round 即係阿 Kobe Bryant 就受咗傷，即係有啲嘢你係估唔到，但係你一定要入咗季後賽。 同埋入到季後賽，有時就會有啲打法上格食格。即係你常規賽打到幾勁都好，即係好似舊年 New York 對 Pacers， 我話 Pacers 食限佢嘅，即係唔係因為我捧 Pacers 關係，而係打法上咧，佢打小球呢邊係打屈高。即係你入到季後賽真係有時係洗牌㗎，因為你要睇埋你對咩配搭，咁會影響到你係只係初首圈啦，定要話你可以行得更加遠囉。 嗯， 但係呢隊波我就覺得而家究竟邊度即係 做重心啊。有首劳维斯基，我觉得绝对唔可以好似两年前咁咪孭起孭成只波 啦。你谂下，队中咧。阿 Vince Carter 都仲喺度 嘅 喎，係啊，呢架飛機都飛得幾老嘅咯，大佬已經係。但你唔好理，上年咧，即係講緊啦，我都提過喺節目度。咁啊，前年咁啊，林書豪就有呢個Insanity 啦。咁咧，上年咧，佢真係你有時感覺到佢嗰種嘅毅力啊，或者個努力啦，係上年出咗叫 Insanity 喎。即係覺得好似有少少回春咁樣嘅，咁 anyway， 咁啊始終都係上年嘅事，咁啊嚟緊球季，我覺得小牛隊係唔會太過差嘅，咁啊講曬基本上嗱火箭、馬刺、金州勇士、快艇、湖人，係啦，雷霆、小牛都，我覺得呢啲啊， 白隊， 係啦，咁啊呢隊白隊啊，咁啊講下其他啲啦， 另外周標咗啊， 另外珍珠啦 ，Blazer、Kings 啊、Jazz 啊， 呢啲我反而唔想講住，我想又係講隊轉咗名嗰隊先，係啊，呢一隊先過癮啊嘛，係啊。系啦，咁啊呢个新奥尔良黄蜂之后，咁啊经过呢个十一个球季，咁啊系啦，名都转埋啦，今年就 万众期待， 系啦， 原来当大家以为佢系叫做新奥尔良唐俄嘅时候，其实原来佢有可能有第二个名，就叫做新奥尔良路驰， 系 大家冇听错，系路驰， 系啦，系 路 土 驰个 驰，唔系路驰应该系一种动物嚟嘅，都系啲雀鸟类嘅， 即系个下爬有啲有个袋咁样载啲水， 即系系咪即系睇卡通片送 B B 嗰啲啊，系啦，即系对父母喺楼下屋企卡卡嘣嘣嘅时候咧，就会有只路驰掉个 B B 落个烟囱度嗰只嘢啦， 粉红色定蓝色咁， 但系点解你对呢队波觉得有啲期望？ 因为有路驰咯， 唔系啊。唔係，因為 跳舞咧過咗路時啦，佢哋 唔係，即係我只不過咧呢一隊咧就我覺得咧係即係轉咗啲新花款咧就可以注意一下啦。咁其實唔好啦，講笑啦。咁即係講翻有啲我覺得有實力啲嘅不如講下呢個明尼蘇達灰熊啦。咁阿盧比奧 明尼蘇達木狼 啊木狼 ，sorry， 係啦，講下木狼。咁阿盧比奧咁同埋 Kevin Love 嘅組合，即係其實好多人期望。咁但係就 佢兩個打波真係幾有球味㗎。 唔好彩，但係就有一樣就唔好彩囉，阿 Love 就上年就受咗傷啦，咁啊因為輪流傷嘅，咁啊如果我即係其實好多球評家都覺得呢一隊球隊呢係好有活力，咁但係預示者呢佢哋呢兩個人已經組軍今年叫做第三年㗎啦，咁啊過去嗰兩年呢因為大家輪流傷嘅關係未入到季後賽，咁啊啲球迷會失望，但係今年呢我會覺得佢哋係有即係有希望嘅，咁啊同埋係啦，剛才你講咗啦，雷霆放走 Kevin Martin 啦， 咁 係啦， 就嚟呢度啦。 其實另外佢中鋒嗰個阿 Pekovic 嗰個 比高域 都 OK 嘅，其實因為我 其實幾齊張喎呢隊波。 係啊，咁我覺得佢哋應該唔會差得太過緊要嘅。 係唔好傷啦，又 係。係啦，唔好傷啦，即係但係有時候好斜牌嘅，即係等於講真嗱，我又想帶多隊啦，波特蘭拓荒，咁啊 Ben White。正正色色 真係慘嘅 Benjamin Roy， 因為一個悲劇， 呢個人物係連啊，即係阿高比白人都話佢防守得係最好嘅球員嚟，但係就亦都咁講，你一受傷，我理得你係邊個，天王都冇面俾，咁你真係喺球場上面，你雖然掛住個名係阿 Roy， 但係就已經係冇咗一種嘅實力嘅話， 佢基本上係去到高峰嗰刻即刻死咗， 係啦， 係啦， 咁啊， 即係你會突然間覺得阿希爾都唔係好慘咯。即係希爾係大傷咗之後，但係 可以打咁耐， 仲可以打咁耐嚇，臨尾都執翻隻，好係咪執翻隻㗎？佢都執翻隻戒指㗎嘛？ 邊個？ 阿希爾咯， 阿 Hill 係啦係啦， 哦 係啦，咁就 冇 啊，執唔到，執唔到。 佢後尾即係嗰隊咩？邊 太陽咯，佢最 太陽 新。 咁啊 ，Hill 啊，真。 但係都叫做叫做仲有得打嘛？但係阿 Boy 就真係啊，以為佢好翻，哎呀！折埋啦，以為佢又冇事，哎呀，真係今次真係折埋啦， 真係打， 狠狠地折埋， 係啊，狠狠地折埋，咁都真係幾無奈啊。 但係阿 Blazer 又係，其實我睇個陣容冇亮點喎，其實真係冇乜亮點喎，我覺得係喺嗰度。 咁啊，但係阿 Blazer 真係講真啦，上年就出咗一個叫最佳新秀阿 Damian Lillard 啊，咁啊再加 贏咗一字眉佢。 哎呀，咁啊，即係上年佢諗下一個新仔，咁啊帶。即係帶出嚟個感覺就好似即係佢啲關鍵時刻咧，佢射女罰球啊各方面。咁啊，波特蘭先鋒咁啊，都可以競爭去到即係拉住，即係拉住個三尾嗰啲啦。咁啊，金塊啦，金塊大家點睇咧？咁嗱，金塊 AI 就俾我哋叫咗啦。咁啊，但係仍然有一個傻傻地嘅， 即係奧尼話好鍾意佢嘅個節目嗰度就一定揾佢嘅。係啦係啦，好，即係冇辦法啦，大佬。 爆笑指數係爆燈， 佢係基本上係所有花生嘅來源點。 係啦，咁啊麥基啦，咁啊金塊又係好得意喎呢個球隊，我就其實少留意佢哋啲人嘅，即係其實我係即係其實講啦，如果你西岸打波嘅金州勇士啦，唔好諗啦。咁啊，金塊我真係少留意嘅，但係大家有冇印象佢？ 我唯一最有印象就係泰羅神， 係 泰羅神咧就試過有場波就入咗好多個三分，好似唔知十個啊，係破咗聯盟紀錄嘅。 係 咁，所以我對呢一個 講緊係上年嘅事 啦。係啦，咁同埋呢隊波咧，比較由一路以嚟嘅球風咧，都係即係快啊。打快攻啊，但係唔知點解去到季後賽呢就都係係啦，有前冇後啊咁樣囉。咁其實唔會行得遠㗎，係呢啲球隊唔會行得遠。 我連對佢個教練就係喺球員出身嘅，即係轉過嚟做球呢個 coach 啦 ,Brian Shaw 呢，我都冇信心嘅，真係。我由所以由頭到尾，我而家唯一最大嘅，即係最想睇嘅就係 Nick Robinson 喺呢度打成點咯，都係。 唔係就唔可以靠佢一個人。 梗係冇可能 嘅，係啊， 真係冇可能。 係啦，跟住唔好靠上年嘅。 但我估下 Nick Robinson 喺呢隊波應該發揮得唔差嘅，因為個球風都幾適合佢，我覺得。即係嗰種快啦，即係run and gun啦，即係有波你就射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咁嗰啲咧其實幾啱佢嘅打法嘅，咁樣咯。 咁講下。即係啦，即係講下頭先嗰啲，即係基本上已經包羅曬所有成個西岸，有種子，咁有啲即係洗咗樓，咁有啲即係沉到落底嗰啲，譬如話帝王隊啊、太陽啊升唔起㗎啦，依家就 咩嚟㗎呢啲？你講緊係呢啲係 CBA 啊？ 咁爵士又好似大家冇乜再留意啊，已經唔係嗰個咩 Stardust Malone 嘅時代啊。因為其實咧 NBA 咧，依家其實講真嘅。大家講真，今日已經朝早已經開始咗第叫做正式開式式開季啦。咁大家有冇留意到咧？今年其實係我覺得係最淡啊！大家係好似最少留意到 NBA 嘅新聞。 我哋球迷會留意，但係個媒體報道仲少啊。 點解會少得咁誇張咧？真係我覺得呢樣嘢係比較可惜嘅，我覺得係。 其他運動因為有啲大型嘅賽事舉行緊，呢個係其一啦。咁嗰啲萬眾矚目嗰啲咁樣，咁個焦點去曬嗰度，譬如話世界盃嘅外圍賽啦。即係足球啊， 係因為就嚟決定世界盃外圍賽，就嚟決定出線。 係啦，跟住就有歐聯啦，即係足球嘅歐聯啦，又會係咁樣。 因為我覺得成日有一輪啦，咁頭先你講緊呢啲全部都得到啦，咁你 NBA 咁冇辦法啦，因為講緊啲波全部都係要喺香港時間朝早咁樣播先有得睇到。咁其實嗱，又要講翻。我有可能其實係香港嘅地方啲傳媒選擇咗唔去報道，因為根本上冇價值。但係反觀翻咧，到轉頭今年成個暑假響亞洲區嚟講咧，台灣係搞得非常之好。 咁啊，唔同嘅有粒鏈啊嘛。 係啦，咁啊，因為係啦呢粒 大佬啊， 我哋要係啦，我頂唔順。 呢個節目你開始之前嘅 PG 家長指引， 你食咗咩啊？我想問下係。 即係你本身你喉嚨唔舒服嘅，諗住你可以講少啲。咦？點解講極都有咯？我喺度心諗喺度有冇搞錯？跟住你又爆一句咁樣，上個節又 破壞曬，即係破壞曬。我諗啊，而家結答到啊，哎 ，OK 講啦，係。 唔係其實咧，我嗰日食飯同我表姐個女傾開偈，佢竟然我未講俾佢聽，佢話佢聽過我做節目，我點解會識聽？佢話佢哋原來有人真係。啲學生咧，十八歲嗰啲會聽。 O、okay, K， 我修正翻，因為我喉嚨痛，我節散咗，我講得太快啲。我話有粒巨星叫 Jamie Lin， 縮得咁多， 好嘢， 縮得咁懶啊！ 哇，係 兜得好硬啊！ 你真係縮到變三個字喎，咁 Lin 出場收尾三個字。 你拆解翻嗰兩秒咧，其實係咁樣隻字嘅。O K， 係 O K， 你慢慢瞄翻長啲啊。 咁啊，即係講翻先啦，即係我印象當中啦，即係近呢幾年啦，即係。好老實嘅，NBA 就係我最大嘅興趣，亦都係可能已經成為咗我而家嘅工作啦。咁啊，我好留意 NBA， 咁留意翻依家嘅傳媒啊，或者即係唔好講話呢啲報紙嘅傳媒啦，或者你直情係廣播啊，或者係淨電視上面，根本就冇留意。咁好老實啦，一台獨大，咁佢根本上冇一播，大家好似冇個消息。咁啊，基本上 選擇真係好緊要， 選擇好少啦。 講翻啲政治題目，我要 都唔係關事嘅，只不過就話有時候唔係話你要靠個大台播。如果你真係好鍾意嘅話，我相信你一定會揾到方法去睇。 但係其實唔係我想話咧 而家咪有個 lead pass 嘅。 係啊， 但我話其實 NBA 都幾坤水喎，佢啊收 lead pass， 跟住再將個轉播權又賣俾當地嘅電視台。 冇錯，因為點解咧？嗱，你諗下，佢賣俾當地電視台，咁電視台亦都扣過我攞咗個轉播權翻嚟啦，我可以賣廣告啊嘛。但你 lead pass 咧就係、俾你哋啲人，好話乜咧，隨身帶出街睇都得。咁啊係，但係其實兩樣個市場嚟嘅。咁啊再加上講真啦，NBA 全世界都有籃球嘅聯盟，但係點解 NBA 就代表曬籃球咁解咧？因為佢係成個叫做一個生意係最成熟，最有系統化，同埋佢最識包裝。咁佢可以包裝係全世界做嘅球員。 啊 ，David Stern 喺呢度，點解佢做咗咁多年？大家哇，即係推崇備至個都即係覺得好 like 佢，因為其實佢係呢個人，我諗又係時勢做英雄、撞啱。但係喂，你有阿 Jordan 同你一齊拍住做，真係老實講，好似阿 Phil Jackson 一樣啊！你揾個籃球之神喺度搭住一齊嚟搞嘅，咁啊係人都搞得掂啦。咁變咗佢又的而且確將 NBA 係推到最即係個世界啊，推到世界舞台咯。 剛才你講啦，成日 David Stern， 可能我最驚就係敗啊 David Stern， 因為咧 David Stern 咧就講翻佢啲背景啦，因為今年佢就叫做最後仲有半年做，咁其實 David Stern 咧就係1984年之前咧，咁佢就係一個即係代表 NBA 裏邊嘅律師，咁其實當時啊，講緊84年之前有一個 NBA 嘅 commissioner 啦，就叫做 Larry O'Brien。咁大家其實留意一下咧 ，NBA 總冠軍嗰個 trophy 咧，就名為佢嘅叫 Larry O'Brien trophy 嘅。咁啊 ，David Stern 咁啊做咗30年啦。咁嚟緊新上任嗰個咧就叫 Adam Silver。咁然後咧就瘦瘦地咁樣啦。咁咧 好卡通嘅佢。 係啦。咁樣但係咧嗱呢樣嘢咧，也能又要講翻佢自己嘅背景啦。佢係一個會計師嚟嘅。 睇數嘅啫， 係啦，咁睇數嘅啫，咁咧就有人揸得幾緊嘅，佢哋話呢一個人係揸得幾緊嘅，咁啊後 David Stern 嘅時代 ，NBA 會唔會係搞得好出色咧？又或者會唔會好多呢個勞資糾紛啊各方面咧？咁啊真係啦，大家要拭目以待，即係拭目以待啦。 呢個真係好難講，我覺得有啲， 因為每個人都有唔同嘅作風嘅。如果喺一個會計嘅手上面，嗰條數又 check 得緊嘅時候，咁就大家就真係唔好期望過高咯，咁樣啊。 因為我覺得因為今年啊咁威靜嘅，好似仲有後日開波咯，都唔係啦。點解冇人睇嘅？我唔知係咪覺得Dick Sand做又唔關我事嘅，咁不如就唔好咁啦。不過其實最緊要咧就講翻即係咁，我就想講話香港呢個地方今年個開季。是的而且確比我想象中是淡了一 些的，大家可以即我其實不是很想買廣告，但是為了希望多些人看 NBA， 你這個10月29日至11月5日個 NBA Lead Pass 是免費試用的，只要有你蘋果又好 Android 又好，其實 download 個 Apps 下來就可以試嘅，隨身可以睇到嘅。啊，同埋好古怪，其實呢 part 咧，每笪地方咧唔同 country 咧係唔同價錢。 係啊，冇錯啊。 喺香港咧，你買咗未啊？ 我就冇買到，我有朋友可以 share 到俾我。 哦 ，OK。 哦，嗱，大家識聽啦。 係啊。我冇記錯咧，佢就有兩個價錢嘅，喺香港我上一次買就係、是、唔知一個係1400幾，一個咧就1900幾。係。咁咁啱咧，我嗰日走咗菲律賓咧，我買，佢有做個 promotion。我喺嗰邊買700幾蚊啫，我即係冚冚聲買咗去，係啦。咁你如果你有朋友喺外國，其實係可以幫你買嘅。其實，但係你價咯，睇下。咁但係個呢 part 我上年用過係 OK 嘅。咁因為我覺得作為一個 NBA 球迷咧，呢個真係 very good 嘅呢樣嘢。咁啊，等下大家試咯，試用下先咯。 咁樣就睇下各位會唔會再留意多啲NBA 嘅事啦。因為其實講真。每一個球季其實都有啲新嘅趨勢走出嚟嘅，咁希望大家就多啲留意一下啦，就將呢個籃球嘅火繼續燃燒落去。OK， 咁而家係咁多咯，今日。 咁下一集我哋就可以 正式開 一季噶啦噃。咁再睇有冇邊啲即係球隊啊？第一兩個禮拜即係彈出嚟，覺得哇好神奇啊咁樣啦。 係咯，係咯，係咯。OK， 好， 係咁，拜拜， 拜拜。 你要去買翻對運動鞋啊？ 歡迎啊！你係著幾多號鞋㗎？哇！ 籃球鞋嘅作用係將你跳起之後落地嘅衝擊力減輕嘅，始終都係進咗對籃球鞋先至一個籃球員嘅。 買咗籃球鞋未啊？嚟 TMC 籃球用品專門店，九龍油麻地彌敦道530號，現時點商場2樓241號鋪，仲有好多球衣同運動用品。 Red 嘅先會員獨享9折優惠。